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要求将形势与政策课纳入高校思政课管理体系。北京物资学院招办主任做客教育面对面表示，今年将新增会计学专业。中国人民大学今年招收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好，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晴天报道，教育部日前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意见要求将形势与政策课纳入思政课的管理体系，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由学校思政课教学科研二级机构统一组织开课，统一管理任课教师，要保证本科和专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开课不断线，覆盖所有的本科生。本科每学期不低于八学时，共计两学分，专科每学期不低于八学时，共计一学分。北京物资学院天津财经大学招生负责人26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介绍两校今年在京的招生政策。北京物资学院今年在京招生计划保持稳定，共有22个本科专业面向北京进行招生。今年学校继续在京实施双培和外培计划，其中双培计划招生48人，涉及金融学、国际金融、物流管理、电子商务、互联网物流和今年新增加的会计学4个专业。合作学校是中央财经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外培专业招生计划仍然是物流管理专业，计划招生数为5人，合作学校是美国欧道明大学。报考外培计划的考生要求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不低于110分。天津财经大学今年继续在北京投放包括会计、金融等学校传统的优势专业，学校设立思信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分别设置金融、会计和统计3个实验班。实验班的学生将在录取新生中按照总分进行排序，依照各省的招生计划不超过5%的数量进行选拔。中国人民大学丝路学院近日宣布，今年将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50名到100名的留学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目前学院已经制定完成了当代中国研究项目的招生简章和课程的培养方案，计划立即启动本学年度招生工作，计划招生50人至100人，在今年9月迎接新生入学。据了解，丝路学院是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非独立法人二级学院，办学地点将设立于人大苏州校区。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目前本市已经在7所职业院校的物流专业试点湖格教育模式。自2015年起，本市率先在7所职业院校的汽修专业试验湖格教育模式，招收初高中的毕业生。2017年9月起，参与第二批试验的职业院校在物流专业开始招生，学制为3年。据了解，湖格教育模式由德国职业教育专家湖格提出，是探索将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职业素养以及职业技能培养高度融合的新型职业教育模式。今年全国高速公路将从4月29号0时至5月1号24时对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和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免收通行费。五一期间，预计全国大部分的地区气温较高，适宜各位自驾交通出行。节日期间，北京交管部门将针对全市的高速公路、远郊各区的旅游景点交通特点，制定个性化的维护方案，以客运班车、旅游包车为重点，会同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排查车辆的安全隐患，在高速路免费通行期间部署专项的岗位警力、协管员和清障救援小组，加强疏导与事故处理。 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举办观文展、游科普、赏春花三大类40余项游园活动。同时，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五一期间均可实现网上售票，通过畅游公园在线售票网站以及畅游公园售票的微信公众号，为游客市民提供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线售票、网上预约、直接扫描二维码入园等多项便捷服务。今年五一假期将有20项文化展览亮相市属公园。好，最后还有一条消息是提示给大家的。4月29号上午8:30，教育面对面继续推出高招大型公益讲座，主题为一二本院校详解及中外合作双培外培对比分析解读，解决考生自我定位及院校定位的困惑。一模分数出来之后，怎样确定院校范围，出京还是留京？中外合作的项目双培外培，家长该如何选择？参加讲座您一定会大有收获。报名热线是010-573-5-4567，010-573-5-4567，300个免费入场名额，额满为止。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联合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东北财经大学。有问题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您还可以拨打场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主持人杨洋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三所高校，他们分别是北京联合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鲍桂莲。鲍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再来给大家介绍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招办主任魏荣。魏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在第三个时间段呢，我们将连线东北财经大学的招办负责人李俊武老师，介绍相关的高招情况。好的，那么第一时间段我们先走进北京联合大学，一起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联合大学是1985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北京市属综合性大学，目前已经形成了经、法、教、文、史、理、工、医、管、艺等10个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以本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协调发展的完备人才培养体系，是北京市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学校现有本科专业64个，涉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医学等10大学科门类。学校非常注重学生实践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断加强实践教学软硬件环境建设，为学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 重视实施双证书教育，鼓励学生参加20多项国内外权威技术等级证书考试，取得各种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通过学分奖励等政策，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等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取得丰硕成果。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8%左右，就业单位遍及政府机关、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和高新技术企业等各行各业。就业指导中心被评为北京地区高校示范性就业中心，是首批北京地区高校示范性创业中心。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出北京联合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鲍桂莲。鲍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我们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在京招生的一个情况吧。首先是这个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有什么样的情况和变化吗？ 因为今年的招生计划还没有下达，所以就是我可以把2017年的招生计划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来参考一下哈。 对，然后2017年的我们在京的招生计划一共是2385人，其中本科计划是2185人，高职计划是200人。2018年的计划与2017年相比，肯定会有一定幅度的变化。具体最终的还是以北京市高招办公布的数据为准。 好，这个是计划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招生专业方面哈，今年咱们是新增了两个招生专业哈， 对， 分别是信息安全和西班牙语两个本科专业。 对， 请鲍处长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哈，为什么要新增这两个专业呢？他们的优势和特色分别是什么？ 首先是信息安全专业，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性也是日益的提升，信息安全专业的社会需求不断增加，应该说目前这个专业的人才缺口还是很大的，具有很好的职业发展前景。我们学校也是为了应对这一个发展趋势和人才的需求，今年新增了信息安全专业。这个专业呢，主要是立足网络空间安全学科知识体系，以行业发展人才需求为导向，你像我们设置了信息安全的数学基础啊、操作系统啊、数据库等等这系列的课程，主要是保证学生掌握牢固的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来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为学生后续的发展奠定一个基础。这是信息安全专业。同时还有西班牙语专业，西班牙语专业主要是面向北京的旅游业，培养具有较强的西班牙语应用能力，能够在旅游、翻译、外事、商贸等领域从事应用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为此呢，我们也设置了相关的课程，像听力啊、口语啊，包括拉美文化的概况啊，还有拉美旅游啊等等这一些的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国际交流以及高端就业的一些选择。 那么这两个今年新增的招生专业是在京考生都可以进行选择的。 对。 好，这是两个新增专业的情况哈。另外咱们今年还增加了预计哈是400人的这样一个师范生的招生计划哈。 对。 这个师范生的师范学院的师范专业，它是在哪个批次进行报名呢？ 是这样，我们今年是在去年的基础上，是初步预计是拟增加400人的师范学院的师范类的专业。这个师范学院的师范类专业是在提前批次填报，因为我们学校还有特殊教育学院，还有两个专业，特殊教育和教育康复学，它是在二批次填报，它不是放在提前批次填报的。 您刚才说到这个特殊教育学院，它下设了两个专业是二批次， 对， 分别是特殊教育和 教育康 复 学， 哈， 对， 那么在师范学院下设了哪些师范类的专业是可以供考生报考的呢？ 像汉语言文学、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应用心理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和数字媒体技术这几个专业。 需要提示给大家的是，如果是在师范学院的师范类专业的话，需要在提前批次进行一个志愿的填报。 对。 好，那么关于还有一个面试方面的哈，这个特殊教育和教育康复学在二批次填报，它是不需要进行面试的是吗？ 对。 那师范学院下设的专业是否都需要进行面试呢？ 对，我刚才提到的师范学院这几个专业都是需要面试的。 好，面试的这个时间，报名时间，有需要提示给大家的吗？ 我们面试的 初步确定时间是2018年6月9号和10号，也就是高考结束之后的周六和周日。 嗯， 同时呢，我们也是承认首都师范大学的面试成绩，也是为了减少学生的奔波。如果说您在首师大面试了，成绩肯定能过，那你就没有必要跑到我们学校来面试了。 嗯， 是这样。然后我们提前会有一个面试的报名通知，所以还是请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招生官网，可以在官网上报名。如果说您错过了官网报名，也可以现场报名，但是最好是在官网报名，那样的话数据啊信息会比较准确，因为现场报名的时候有可能核对啊各方面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就会影响考生的录取，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所有的考生尽量都到官网上去报名。 嗯，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咱们官方网站的发布的信息哈。 对， 嗯，这个是今年新增的专业的一些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咱们学校还有哪些特色的专业是想推荐给考生的呢？ 应该说我们学校今年正好是我们建校40周年，所以是我们40周年的校庆。应该说经过40年的发展，应该说很多专业都比较有特色。我们学校现在刚才片花也介绍了，我们有64个本科专业，应该说涵盖了10大学科门类，这个覆盖还是比较齐全的，为广大考生也是提供了一非常广阔的专业选择空间。比如说你想学师范类的我们有，你想学计算机类的我们也有，您包括你想从事商科的我们都有。所以说这个专业还是选择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其中呢，我们的旅游管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金融学、通信工程、机械工程这五个专业是国家级的特色专业建设点。而且历史学呢成为国家首批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同时历史学加上金融学和旅游学这三个是北京市级的专业综合改革的试点专业。同时在2017年的时候，北京评了北京市属高校的一流专业，我们有两个专业，旅游管理和软件工程，这两个专业是获批北京高校首批一流专业。 嗯， 同时呢我们还有16个专业应该说是进到全国专业排名前20%的。所以说这些专业应该在人才培养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也培养了很多的人才。如果说学生感兴趣的话，最好是结合自己的兴趣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学校的专业。我觉得是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专业。因为家长经常咨询的时候就会问我说，你们学校最好的专业是什么，我说最好的专业就是最适合您家孩子的专业，所以一定要去挑选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选自己喜欢的专业，那才是最好的专业。 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对， 相当于咱们学校是一个大综合的一个体系，所以说也是文理兼收的。可以供考生有很多专业可以供考生进行一个选择哈。好，那么这个方面是专业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近两年哈，咱们在京的一个录取分数线还有排名情况，请鲍处长也给我们公布一下，方便考生进行一个参考。 可以。然后我们2016年的文史是最低分是录到532分，它对应的排名是7654名。理工是录到494分，对应的是23527分，7名。然后2017年呢，文史是496分，对应的排名是7705名。然后理工是录到482分，对应的排名是23750名。所以说如果说文史的话，基本上应该在7700名左右。 好，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对应的排名来进行一个填报哈。 对。 那么还有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家长往年都比较关心的双培外培计划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双培计划吧。双培今年的计划是大概多少，然后涉及的专业还有对接高校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最终确定双培和外培，基本上初步上还是应该是主要还是艺术类的专业，像环境设计啊、视觉传达、产品设计，这个是双培的专业，对接的是北京林业大学。计划现在没有确定，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去年基本上应该是这三个专业一共是收了16个计划。然后外培对接的英国的高校是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然后主要是数字媒体艺术这个外培专业。 好，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秦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为您直播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联合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和东北财经大学。有问题您利用这段时间可以编辑问题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主持人杨洋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出北京联合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鲍桂莲鲍处长为我们进行一个解答哈。刚才上一时间段鲍处长给我们介绍了今年新增的两个专业，其中提到了一个是西班牙语专业哈。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一位叫做 AUV 的同学问了，他说联合大学的西班牙语班报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呢？ 这个是没有特殊要求的，是零起点都可以报考 啊，就是我不会西班牙语我也可以报考。 对， 然后对单科成绩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没有要求。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进行我们这个招生方面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解读哈。刚才提到了一个双外培计划，那么其实今年也是我们第二年学校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哈，今年也是继续进行招生。那么咱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今年给大家提供的什么亮点呢？请鲍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我们开始招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个是同俄罗斯乌拉尔国立交通大学合作的，招收的专业是自动化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这个我们有几个特色吧，一个就是说双证书，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之后，符合条件可以同时获得合作双方高校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俄语加专业的特色，我们是强化俄语的特色，突出专业能力，熟悉俄罗斯语言文化的，培养的是这种熟悉俄罗斯语言文化的应用型国际化的人才。同时呢，我们的课程也是设置的模块化的课程，是基于国际工程教育的理念，以工程生命周期为主线构建的模块化的课程体系，采用的是项目驱动教学的方法。同时呢，我们还注重校企来合作培养，我们是与中铁集团等世界500强企业来合作，他们是全程参与到人才培养的过程，而且优秀毕业生还有机会到合作企业去就业。同时呢，这个专业的师资力量也是很雄厚的，是由我们中方的首席专家李学伟教授，也是我们学校的校长，然后与俄方的首席专家易马雷金教授领衔的中俄双方优秀的教师和轨道交通知名企业的资深专家来共同组成的一流的师资队伍。 那么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它是在大几的时候开始到国外进行就读呢？ 一般来讲是大三的时候。 那对于学生报考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零起点的考生是不是可以报考？ 对，也是零起点的 啊，和西班牙语专业是一样的。 对，因为大一的时候会集中小班授课，给学生开始上俄语。 好，其实到了即使是零起点，其实在进入学校之后还是可以重新再来。 对， 好，那么这个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除此之外，在国际交流方面还有哪些亮点是想呈现给大家的呢？ 因为我们学校也是特别注重这个国际化战略，然后通过各种形式来丰富学生的这种国内外境外的这种学习经历，主要是培养这种国际化意识，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增强学生的竞争力。我们是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30多个国家140多所高校开展了这种合作交流项目，比如说2+2啊、3+1啊，既有本硕项目，也有这种长短期的项目，也有本科的项目。参加合作交流项目的学生在学费和住宿费方面，我们都有不同的优惠政策，而且还有出国专项奖学金的支持。每年现在每年赴国内外 去赴境内外交流，包括国外交流的学生的人数应该是将近1000人次，而且我们学校也是制定政策，说到今年的时候是15%的在校生都享有这种境外学习的经历。 一共有15%啊， 对， 这样的一个 比例还是挺大的。 好，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学校的校级实验班，目前咱们是一共有5个校级实验班哈，那么请鲍处长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些实验班有什么特色。 我们一共有5个校级实验班，主要是软件工程、金融学、旅游管理这3个，同时我们还有2个全英语的教学实验班，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和酒店管理。然后实验班的，应该说实验班的师资力量也是特别雄厚的，我们是聘请的校内外知名的教授和知名企业骨干来担任双导师，同时聘任校内外的教学名师来担任课程的主讲教师。学生公派出国的或者是交流啊留学这种比例也是不低于50%，而且还有单独的奖学金和技术实践创业基金等等。学校还设立了专项的基金来支持实验班的教学建设与改革。学生想进入实验班有2种途径，一种就是通过高考的方式进入，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软件工程和金融学和旅游管理，这个我们是在境外招收1本的生源。但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和酒店管理这2个全英语的教学的校级实验班是可以直接招收北京生源的。第二个方式就是校内选拔，如果说北京的学生对于前3个实验班也想进入的话，那么我们也有一种途径，就是校内选拔。新生入学之后，经过本人的申请，学校会根据新生入学之后的数学和英语的一个测试成绩择优选拔进入实验班。 相当于给我们的学生提供了2次选择机会。好，其实咱们学校还是地点哈是处在这个学院路地区，它是一个高校教学的一个共同体，汇集了很多的这个院校哈。 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我们是如何共享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呢？ 因为在学院路地区有一个叫学院路地区高校教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呢是由北航、北师大、北科大还有我们学校等21所院校组成的，我们学校是共同体的理事单位，也就是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可以跨选其他院校的文学呀、艺术啊、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优质课程，还可以辅修其他成员校类别丰富的专业，并获得辅修专业证书，还有机会申请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北京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学院的辅修学士学位。这个学生应该说可以享用到很多的优质的教学资源，可以领略不同的校园文化和风光，然后开阔自己的视野。 这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网友的提问吧。好运旺旺他说，请问一下鲍处长，联合大学美术生的招生分数和排名情况是怎么样的？另外双培的毕业证是哪个学校？刚才咱们已经介绍到了，应该是北京林业大学哈。 对。 好，那关于这个美术生的一个招生分数和排名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先说第一个，说那个双培。双培他是去到北京林业大学学习，但是最后拿的毕业证还是北京联合大学的毕业证。美术这个分数我们去年是录到最低分是322分。 好。那这段时间是北京联合大学，也非常感谢鲍处长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是北京市属普通高等学校，经过38年的建设与发展，学校已成为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管、经、文相结合、多学科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具有鲜明工程实践特色的普通高等学校。学校现有29个本科专业，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门类。学校秉承崇尚实践、知行并重的理念，构建起协同共赢、长效稳定的产学合作育人机制，造就了一大批职业素质优良、工程实践能力强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学校先后与燕山石化等130余家企事业单位共建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基地，是北京地区首个全国产学研合作教育实验基地，市级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首批市级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建设单位。学校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大型新区建设，与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大型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与驻地政府兄弟院校共建京南大学科技园。另外还与美国、英国、法国等20余所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秦天。我们接下来走进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邀请出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招办主任魏荣。魏主任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从片花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哈，咱们学校是培养工程应用型人才的一所高校哈，所以在学生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这个工程问题，还有这个动手能力、实操能力方面，也是咱们一个培养特色哈。请这个魏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特色呢？ 好的，我们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呢，作为一所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本科人才为目标的高校，学校在强调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培养的同时，特别注重学生养成严谨求实的职业精神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那么近年来呢，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精心设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那么为了满足工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标准呢，学校各个专业呢都深入研究校内课程的实践环节和校外企业学习如何有效衔接，逐步形成了学校课程加校企合作工程实践课程加上岗位实习及企业毕业设计的三段式课程体系，实现从校内课程到企业实习，从知识体系到工作能力，从学校到社会的无缝连接式培养。那么这样的三段式的课程体系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各种工程能力和综合素质，在各类课程环节中呢，循序渐进地培养了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那么我们学校呢，以实践为特色，那么积极与北京亦庄生物医药园、中关村软件园、燕山石化等130多家企事业单位共建了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学生的企业学习4年不断线，从而切实提高工程实践应用能力，提高就业竞争力，这是我们的特色。 企业学习4年不断线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入学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个企业这种培养模式了。 对，是的，从入学开始我们就也是大力聘请外聘的企业导师，为校内的学生开设各种各样的企业类的课程哈，实践类的课程。那么在4年当中呢，每一年都有到企业实习的这样的教学环节。这样呢，最终的目的呢是提高同学们的这个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有这么多这个校企合作的模式哈，咱们为咱们学生提供了很多这个实践的平台。那么会不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就业的可能性呢？ 是的，您说的太对了。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实践和实习呢，学生更多的去和企业和社会接触，那么他的这个就业的竞争力也大大的加强。那么近5年呢，学校的就业率都在95%以上。特别是2017届的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率达到了99.1%。 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这个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些特点。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些特色专业的介绍吧。比如说我们这个2017年自动化和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以及环境工程专业，三个专业顺利的通过了国家工程教育的专业认证。这对于学生来说哈，意味着什么呢？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作为一个以工程类专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高校呢，特别注重这个工程的教育的这个认证。到2018年呢，我们学校的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工程、环境工程、自动化、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六个专业已经通过了国家工程教育认证。那么大家知道，随着我国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通过认证的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在相关的世界各个地方的国家按照职业工程师的要求取得工程师职业资格，这将为工程类专业的学生走向世界提供具有国际互认质量的通行证，毕业生的学历和学位证书都将得到相关协议国家的广泛认可。那么我们已经通过的这六个这个工程类的专业呢，在全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点中呢，也属于就是市属高校之间吧，应该还是说走在前列，在全国的专业部点当中呢也是走在前列的。 相当于这些专业给我们颁发了盖了一个戳，就是颁发了一个绿色的通行证，以后在就业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景。 是的，那么今后毕业生呢，拿着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就相关通过认证专业的这个毕业证和学位证书呢，是国际互认的啊，它可以得到国际就是相关协议国家的国际互认。 好，那么现在我们今年的一个本科招生计划应该还在制定当中哈，请魏主任给我们参考一下2017年的一个招生计划。 好的，那么我们2018年的本科招生计划呢正在制定当中，总体呢应该是保持稳定。那么同时呢，2018年学校呢也是坚持需求导向、办出特色的这样的专业结构调整的原则，以增强专业竞争力和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推进传统专业的内涵改造和升级，并积极开展新工科建设，会加大专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啊，加强我们工程类专业的学生的竞争力。那么虽然现在没有具体的计划的这个数据呢，那么以2017年的计划作为参考，17年呢学校总的招生规模是1650人，在北京地区呢是投放了 60% 的计划，是在将近1000人吧，980人。那么我们呢是文理兼收的，去年文科呢是130人的计划，理科呢是850人，仅供参考。 好，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今年开展了一个这个进行一个新工科的一个建设哈，有没有现在可以给大家能够透露的一些亮点哈，未来可以为学生呈现的哪些亮点呢？ 那么新工科的建设呢，它主要是强调这个工科的这个各个学科和专业的交叉和融合，那么也是适应国家的这个就是这个相关的战略，包括北京市的这个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一方面呢，我们是加大这个传统专业的一个改造，加强校企的合作，包括现在的产业学院、行业学院哈，主要是开放合作和这个企业合作。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的去申报相关的新的专业。那么今年呢，适应这个新工科的这个要求，我们就新增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和应用统计学这两个专业。特别是我们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专业呢，就特别在开放合作这方面体现出我们新工科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首先呢，它是有多种校企合作的教育模式。那么这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专业是与中关村软件园建成了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和北京市级的校外人才培养基地，与众多的企业开展了全方位的深度合作，共建专业，共建实验室。那么师资和课程呢也是和企业或者行业共建，设计了企业学习四年不断线的教学模式，实现合作共赢。同时呢还对外开放，比如说我们这个数据科学这个专业呢是与法国巴黎信息和数字技术与工程学院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合作培养中法工程师班，采用3+1+2的培养模式，学生在国内3年学习计算机类的专业，在法国学习3年，其中如果在法国学习1年达到要求，即可获得本科学士学位，后2年呢攻读硕士学位。这是我们在校企合作和国际开放合作方面展示出的这个新工科建设的特点。 这是今年新增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专业是应用统计学。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为您直播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联合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和东北财经大学。有问题欢迎您随时编辑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150822和0833进行提问。那么还有一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在4月29号上午8:30的时候，教育面对面继续推出高招大型公益讲座，主题为一二本院校详解及中外合作双培外培对比分析解读，解决考生自我定位及院校定位的困惑。一模分数出来之后，我们该怎么样确定院校的范围，出京还是留京，中外合作项目，另外包括双培外培，家长们该如何选择。参加讲座相信您一定会大有收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是0501057354567 0501057354567，有300个免费的入场名额，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进行电话预约报名。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出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招办主任魏荣魏主任，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哈。那么关于这个太阳哈，他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提出了一个录取分数线的问题，相对很多家长来说想做一个参考哈。请魏主任给我们公布一下近几年哈文理科分别在京的一个录取分数线还有这个排名的情况哈。 好的，我们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呢近年呢一直是参加本科二批次的录取。2017年理科录取的最低分是489分，文科录取的最低分是516分。从排名上来看呢，理科排名在22000名以上的考生，文科排名在7000名以上的考生都可以把我们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作为一个选择。那么刚才也提到的双培和外培计划，如果排名在15000左右的一本线上的考生呢，也是可以报考我们的双培外培计划。 好，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参考哈。好，那关于这个录取原则方面，今年还有哪些特别的提示吗？ 我们的在北京的这个提档比例呢，一般是100%，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安排专业，不设专业级差，认可北京市的高考政策性加分，提档及安排专业的时候呢都是计入总分的。对一些专业不能满足出现调剂的考生呢，将安排在还没有招满的专业当中。 好，刚才在说到这个校企合作的时候，其实魏主任已经给我们透露了今年这个就业去向咱们学校还是非常好的哈。那么还有哪些是需要提示考生的？ 学校近年来呢就业的工作呢做得还是非常的扎实。那么刚才也提到了2017年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率达到了 99.1%， 是近年来的最高。本科毕业生在北京就业的比例呢达到了 77%， 也为北京的城市的建设呢提供了大量的人才的支撑。那么这些学生呢，他就业的企业呢主要是以各类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就业行业的选择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制造业、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这三大行业。那么也是根据这个第三方的调查，我们学校的本科毕业生的薪资水平呢是比同类的二本院校来说是高出这个平均水平的，就业的竞争力也是不错的。那么近70%的毕业生对自身的就业现状表示满意，在毕业生当中呢有 83% 接受过学校提供的求职的服务，76%的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表示满意。那么本科学生的就业质量高，就业感受好。 嗯，能给我们大致透露一下这个薪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起薪是多少呢？ 毕业这个半年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呢，应该是在5000左右。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这个是比这个同类的二本院校是高的。 好，关于这个是就业去向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对于想深造的同学来说，学校给他们提供哪些机会？同时，这个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这个深造方面哈，特别是国际交流的这个方面呢，学校呢也是有针对性的积极拓展各类的国际合作教育项目，特别是重点开展工程教育对外合作办学项目，那么试点与国外大学合作开办本硕连读的这样的工程教育项目，刚才提到的大数据专业就是与法国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合作建立这个中法工程师班，从而培养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具有国外的这个学习经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毕业生。那么目前呢，我们学校已经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呢建立了多种合作的关系。学校每年都选送一批优秀的学生去国外大学参加各种类型的这样的交流，比如说这个短期的访学，这个一年到三年的交换，那么联合的培养、项目实习和毕业设计也会送到国外去做，或者在国外大学攻读学位，促进学校的这个国际化发展，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那么近年来，这个到国内外高校的去深造的学生的比例呢，也是达到了12%。那么这个数字呢，在今后学校的建设过程当中呢，还会进一步的提高。那么也是欢迎各位考生报考我们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魏主任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哈。那下一时间段我们将走进东北财经大学。大家有问题，利用这段时间可以继续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好，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坐落于美丽海滨城市大连的东北财经大学是一所突出经济学、管理学优势和特色，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财经大学。学校现有财政学、产业经济学、会计学三个国家重点学科，数量经济学一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有5个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0个二级学科博士点，74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有会计学、金融学、工商管理、财政学、统计学、税务、保险学、工程管理、旅游管理等9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东北财经大学获得佳绩，其中应用经济学评估结果为 A， 进入全国2%至5%的行列，工商管理和统计学评估结果为 A-，进入全国5%至10%的行列，管理科学与工程评估结果为 B+，进入全国10%至20%的行列。东北财经大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国际交流，截至目前，学校与世界21个国家和地区的109所高等院校、8个国际机构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国内首家参与并获得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的高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连线东北财经大学的招办负责人李俊武李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东北财经大学的一些情况。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参与我们的直播连线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情况。那么刚才我们从这个片话当中也听到了，东北财经大学是以经济学和管理学是它的优势和特色学科哈，并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当中，这个应用经济学评估也是结果为 A 哈。这对于想要报考咱们学校的学生来说有哪些意义呢？ 应用经济学评估学这个评估结果的获得佳绩呢，其实给很多考生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比如说学校的像财政学、金融学、税收学、保险学这些经济学科呢，它都属于应用经济学下设的一些二级学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评估结果得到了这个教育部 评估的一个认可，就意味着这个学科的专业实力呢，在全国同类学校中，它的评估这个排在是全国比较靠前的。那么靠前的结果就意味着学校在一些师资投入以及学生的整体的就业等各个方面呢是比较突出的一些。 嗯，这两个学科的优势和人才培养特色分别有哪些呢？ 以经济学来说，那么东北财经大学在经济学方面呢，你比如说学校的金融学是它经济学的一个体现。那么同时呢，学校还有经济学院，经济学院呢在每年的招生情况来看呢，我们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但是呢是进行了精细化的培养，这些学生呢进行在学校培养来看呢，有大量的这个一些师资能够配比这些本科教学。我们很多老师就说这个我们经济学院的学生可以一个教授然后对一个学生，这就是在师资方面一个巨大体现。那么对于管理学科呢，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属于工商管理下设二级学科，那么会计学呢又是学校的一个主干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比如说我们开设了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注册会计师方向，然后国际会计方向，这些实验班和这个培养方向呢又为学生进行不同形式的学习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其实在培养模式方面可以说配比的非常精致了哈，可以囊括很多的这个一对一，这个导师可以精细的观察出每一个学生的这个培养。 对，学校配备了相应的班导师一些制度，然后学生呢比如说有一些学业上的问题或者生活中的问题呢都可以跟老师进行这个交流。 相当于提供了一个 VIP 的服务了。 对对对。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年的招生特色吧。今年咱们学校是继续进行这个大类招生是吗？ 对，相对来说呀，大类招生近些年呢在咱国家这些各个高校中呢都进行了一定的推广，这个和整个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趋势有着很大的关联。那么东北财经大学呢从2013年进行大类招生，截止到2017年的学校目前有9个专业大类，涉及到23个专业进行大类招生。那么在2018年呢我们还将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类招生的同学呢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个人意愿学习成绩以及相应的一些综合表现，然后进入自己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进入专业之后呢，这些学生就是相当于说我通过大学一年级的这样一个对学校的一个了解，然后呢这样我就是对专业不像我直接通过高考的时候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经过这一年的认识之后呢能够认清自己的性格、自己的这个学习能力跟这个专业还有以后未来就业的方向能够进行一个匹配。 您刚才说到这个九大类这个今年都是可以在京招生的吗？ 这些因为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呀每年是有限的，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给我们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呢，往年来看就是文理科一共加起来是20人左右，所以目前呢学校这9个大类涉及到23个专业，那么肯定有部分专业没办法在北京招生。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工商管理类里面有这个含会计学、财务管理、资产评估，金融学类里面含金融学、金融工程、投资学这样的，肯定在北京从往年情况来看是有招生的。 好，就是往年哈，咱们在京投放了一些优势专业，或者说咱们北京的考生，报考的比较热门的专业有哪些？可以挑选几个专业，进行一个具体的介绍。 比如说从往年来看，其实最热的呢还是这个会计学和金融学相关的专业， 就是咱们的一个特色。 对对对，比如说去年我们在北京有这个会计学单独专业的招生，这个会计学呢是按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和注册会计师方向进行招生，那么它的分数就是最高的。那么金融学呢我们进行金融学大类的招生，这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重点。 好，那么今年或者是近几年咱们有哪些新兴的专业可以介绍给考生的呢？ 比如说今年我们学校呢申请了一个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这样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呢也是今年新增的专业，预计呢我们也可能会在北京进行投放， 因为现在啊招生计划还没有最终下达，所以这个得看最后的这个教育部所公布的招生计划。那么大数据方向呢，就是强调以管理问题为导向的一个数据分析还有科学原理，它将这个专业呢与这个学校的管理科学与工程这样一个信息以及财经特色进行结合，然后所创办的一个专业。 嗯，相当于是交叉学科了，一个组合。 对对对， 嗯，那么其实这个大数据也是现在社会上这个人才缺口比较大的，那么未来的一个就业方向应该也不错吧？这个就业方向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对，像我们学校比如说2017年这个从就业的行业类型来看啊，肯定是金融行业是最多的。那么排在第二位呢，就是比如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它占比呢占到了接近17%这样一个比例。这也是目前学校就是在这种交叉融合学科的一个特色所体现出来的对毕业生就业所进行的一个导向。 嗯，你看这个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个专业哈，也是一个行业加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模式，就是和咱们学校的这个金融经济方面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哈，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专业，可以供考生进行一个报考哈。那么今年在北京也是有投放计划的吧？ 现在还没确定，但是从这个专业的情况来看，包括北京就业的人才需求情况来看，我们可能会考虑到往北京进行投放。 嗯，好，另外我们再来公布一下哈，近几年哈在京文科和理科分别录取的一个分数线和排名情况，给同学们做一个参考。 好的，像2017年哈，我们理科最低分是603分，那么排名呢大概是6300名左右，那么文科呢是576分，排名呢大概是2800多名。从往年情况包括近三年的，因为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很多时候参考的是近三年的这个最低分和排名情况，那么理科的排名都在6000到7000名之间，文科呢是2000名到2800名这样一个数据阶段。 近几年这个浮动也是比较稳定哈，变化不大。 对， 咱们可以参考一下。好，那关于这个录取原则方面还有哪些特别的提示吗？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针对学校呢主要还是以这个分数优先，然后无专业级差，那么同学们只要是这个进档服从调剂，没有什么比如说身体呀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受限情况，我们肯定是录取的。从往年的这个投档比例呢，我们基本上也是按100%进行调档。这个比例呢大家可能会关注的多一些，但实际上呢你只要是进档服从调剂，没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受限情况的话，我们肯定会将考生进行录取。 好，那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个就业去向还有深造情况。 东北财经大学呢，因为是这个以财经管理类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么学校在就业方面呢，肯定是刚才我说的是金融行业比较多。金融，比如说我们去一些银行、证券、期货这样的一个行业，会是占到毕业生的比例比较大一些。另外呢，就是做一些企业的这个财务工作，因为学校是这个会计学的毕业生相对会多一些。从升学方面呢，以2017年的升学比例，东北财经大学国内升学的比例达到了15.24%，那么出国留学的学生呢，占到了22.03%。因为好多同学他出国呢，也是这个进行了，比如说出国读研究生，所以从这两方面呢，学校在这个升学方面是其实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达到了37%还要多一些。 说到这个出国，其实咱们学校也是国内首家参与并且获得了这样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的这样的高校哈。那么在国际交流方面，可以为学生提供哪些机会呢？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相应的6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分别是和这个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进行了经济学、财务管理，然后会计和经济学的一个合作。我们同时呢还有一个国际化的办学学院，大理国际学院，现在开设的是这个工商管理和旅游管理。同时呢包括一些比如其他学院也有一定的这个出国交流或者交换的机会。同时我们国际交流处呢，每天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出国交换的生的这样的机会，包括一些出国留学读取研究生的一些机会的时候，都会进行发布。除了刚才所说的一个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证机构，那么学校呢 在这个金融学方面也是这个 CFA 一阶认证的这个学校，同时呢工商管理和旅游管理两个双学位呢也获得全球最具影响的一个 AACSB 的机构的认证。会计学呢还得到了这个澳洲注册会计师工会的全面认证。也就是说这些刚才我说到那个学校的在出国留学的这个比例，我们也能看到学校肯定是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说到中外合作办学，我们微信网友新比较感兴趣，他说东北财经大学的中外合作的毕业证与正常招生是否一样，是否会标注中外合作这样的字样呢？ 这个可能也是很多考生所关注的。我们之前呢也接到了很多样的电话或者一些 QQ 咨询，好多考生都问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毕业证书呢，不管你是中外合作办学的还是普通专业的，都是一致的。那么显示的呢就是你的专业，比如说某某同学2018年的9月至2022年的7月在东北财经大学这个经济学专业学习，然后成绩合格，授予什么什么样的，没有任何中外合作办学字样。 好，那还有更多的这个相关咨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办电话进行联系哈。请李老师再给我们公布一下招生办公室的电话。 第一部电话呢是84710258，第二部是84710259，大家要记住这两个号码。同时呢，我们有一个招生咨询 QQ 群10853878，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QQ 群10853878。 好。那这段时间再次感谢李主任给我们的连线，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好，再见。 再见。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出北京联合大学和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两位招办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联系方式哈。首先是北京联合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鲍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联系方式。 我们学校的电话是6490-0915。6490-0013，欢迎考生拨打我们电话，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好，魏主任您这边。 我们学校位于大兴区黄村清源北路19号，那么咨询电话有四部，8129235236、186182-9115和9125，欢迎考生咨询。 好，那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继续为您带来的是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您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北京吉利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今天。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 FM107.3AM1026 5点半，教育面对面与您不见不散。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招生处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景天。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